曼被紧急送往首都布拉格军事医院，是短期内的第二次。外界忧虑泽曼的健康状况。由于捷克需要由总统主导选举后组建新政府的政治谈判，泽曼入院亦都令到刚刚完成大选后筹组新政府的进程增添不确定性。院方表示，泽曼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捷克议会选举点票结果接近完成，在下议院200个议席当中，团结联盟和海盗党和市长联盟预计可以合共赢得108席。由于两党表明不会和总理巴比什领导的政党合作，预料巴比什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抵达华南，在其与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明天稍后风势增强。此外，热带低气压狮子山已经在越南北部登陆，在晚上八点，狮子山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同时，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在战场上，行军布阵，用战略换取胜利。在媒体战上边，国民军希望找自己的士兵假扮敌军俘虏，制造一个战胜假象。这一招又会不会成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歐瑞強。但是今天即开始我很想唱一首歌叫做《獅子山下》的原本。即是跟他送行的嘛。獅子山刚刚走了就好彩。咁如果唔係呢，如果八六风球呢，我哋嘅二千靓歌呢可能冇嘉宾冇晒人，得返我喺度都唔定。不过最重要呢就係、是、喺、我哋大家喺獅子山下相遇上，希望欢笑多于唏嘘就好啦。应该是咁啦，我哋又开心返㗎啦，听日好似好好天添。咁希望下一个风呢就一系就快啲嚟，快啲搞掂佢，然后呢就快啲走，咁就好啦。今晚嘅天气呢就应该开始逐步好㗎啦，就係、是、初时呢部分时间有多云啦，明日大致天晴，日间乾燥，气温大约係24至31度嘅。返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当然有啊 Vince 同埋阿坚哥，我哋而家呢个最新嘅拍档，多谢晒。咁今日呢好特别，因为头先讲话我哋藉住呢一个獅子山下呢就冒住雨返嚟啦，諗住哇喺着晒雨褛咁样。好彩呢就可以呢返到嚟呢就可以温温暖暖地呢再重聚。今日我哋有特别嘉宾，呢个係当然嘅。而且咧，好耐冇嚟过，我哋二千零哥都挂住你。我哋各位朋友，我哋嘅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 Sharon Kwok，Sharon Kwok，Hello 大家 ，Hello，Albert 你好。 咁啊 ，Sharon 咧就几时嚟过咧？ 哇，我唔记得。都真係幾耐下啦，我諗都有幾年，我諗。 郭秀雲呢就有嚟親呢就唔係一個嚟嘅。咁可能呢有群雀仔跟住佢。又可能因為有好多寵物跟住佢，我成日個形象係咁樣，因為你 send 親嗰啲相都好靚嘅影得，因為有隻鸚鵡喺個膊頭啦嚇，咁有時咧又有好多，其實有啲蛇都試過嘅，蜥蜴 蛇都有，不過屋企唔會養蛇嘅，因為屋企有人怕蛇。 咁啊一陣間咧就我哋都會即係仔細地咧問下郭秀雲。即係對於動物嘅保護啦，環保啦。不過頭先想講咧，就係話你除咗啲寵物咧跟住你咧，仲有一個算唔算係寵物嚟嘅咧？定係佢當你寵物嘅咧？有個神秘吉他手咧， 佢係我最大最大嗰隻寵物。 佢彈吉他係一流嘅，咁所以咧個啊 Sharon 咧唱親歌咧都有呢一個好靚嘅啊吉他手啊，嗰啲個吉他手又靚仔啦，同埋咧嗰啲吉他都好靚嘅。啊！即系我次次都慢慢研究，哇！呢啲吉他边度买噶？ 我有粉抹嘅，即系我都欣赏嘅。 屋企唔知有几多吉他，不过今日咧佢喺度即系唔出声嘅，唔紧要啊！电台唔出声嘅，即系净系听到啲靓吉他声 OK 噶啦。 系啊， 不过 anyway 咧，有靓吉他声系好嘅，因为你今日拣咗好多歌啦。咁但系 in between 咧，我好想即系同你倾下，即系想知道一下，譬如你做咁多环保工作啊，吓爱护动物啊，尤其是咁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兴趣，因为好似我咁啦，我都系养宠物嘅，我中意我养咗三只狗仔嘅，啊咁即系之类啦，咁可能有人养猫啊，好似你咁咧就养一啲比较另类啲嘅宠物嘅，啊不如咁样咧，我哋而家唱只歌先啦，吓 Sharon 今日上嚟唱歌噶嘛，吓。OK，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郭秀雲，喂，趁下应景啦。 系啊， 因为头先系我讲咗啦，啱啱琴日都仲系倒紧水。 系啊， 头先你嚟冇 有， 仲有少少啊， 仲 有少少咁啊，即系同佢欢送佢啦。咁啊，呢只歌你叫做《Rhythm of the Rain》，倒水咁嘅，啱晒我哋前两日嗰种状态。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uy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he know that when 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im he took my heart.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it seem fair for him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uy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he know that when 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im he took my heart.Won't you tell him? to set his heart aglow. Rain in his heart and let the love we knew start to grow.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Oh, listen to that rhythm, peter patter patter patter. Oh, listen to that rhythm, rain. Let me be alone again. 歌名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 呢两日咧嗰种嘅落雨的方法真的好像一首歌一样，就是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即是倒水下来这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地方水浸，现在还要执紧手尾的，很多地方还浸紧，树又冧了那些。不过这些呢就永远都会出现的了，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面。 年年都有啦，就即其实我觉得啲人要小心啲，个个小心啲，唔好去出街都要小心啲啦。 嗱，你都讲起落雨一个新闻，我好想问你，其实而家即系譬如你做咁多研究啊，即系同世界各地嗰啲好多啲环保团体有联络啦，咁即系个个都讲话，哇，因为而家地球变咗啦，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咁样嘅无端端好大雨啊，无端端打风啊，无端水浸，无端旱灾啊啲咁样，呢啲不尋常的 天氣是怎樣呢？即其實地球一向都在變的，我即如果有些朋友去科學家大家傾開，他們都同意其實沒有一樣我們現在說的東西是百分之一百準確的，只是可以盡量去推測得好一點。既然東西是一直都是在轉變的，我們都想太多未必是可以想得那么远。不过近一点的，我觉得即例如刚才我讲啦，大家出街小心一点啦，明知哪些地方是想得多啊，或者是山泥倾泻之如此类就不要去啦。咁同埋呢，我就发觉香港呢可能因为疫情这个影响呢，就多了人养鹦鹉。 是 真的多了人养鹦鹉。 关什么事 呢？我其实即大部分人养动物呢通常就想了猫想了狗。 是啦。 不过很多香港地方如果不给养猫狗的呢，即怕吵呢，就可能以为养只雀仔冇乜嘢，其實呢個絕對係錯嘅諗法，因為鸚鵡好嘈嘅，係啦。不過咧，起碼好多地方唔俾養貓狗咧，佢會俾人哋養只雀仔嘅， 係啦。 咁所以就多人養咗，不過咧，亦都有好多人我發覺咧，佢哋唔閂好個窗門啊。或者佢哋有个错觉咧，啲雀仔咧识得飞咗，佢会飞翻翻嚟。 系， 只要佢个生活窝系好温暖嘅，佢自己会识翻嚟。其实呢个都好错嘅，所以我成日都见到咧，因为有好多啲 groups， 我系同佢哋熟嘅，系好多鹦鹉啊，好多家雀系走甩咧。咁呢啲唔系放生，亦都唔系话俾个地方佢去玩，佢哋会大多数系会死咯。其实， 哎呀， 香港我哋净系香港岛都有超过800多只鹰猎鹰。 哦，啱晒佢哋。 係啊，要可以捉嘅就呢啲肥肥白白。 不過你講又講啊，我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嘅。喺好多年前咧，我曾經喺我屋企嘅窗望出去咧，見到有棵樹啦。咁嗰度咧有一竟然我睇住佢飛落去嘅一群，我諗有成20只都有嘅。白色嗰啲黄色冠嗰啲叫咩鹦鹉啊？最 popular 嘅， 最 popular 应该系 silver crest 或者 yellow crested， 系啦，葵花我哋叫葵花。 咁系嗰啲我相信香港唔会好似麻雀咁有啲野生嘅鹦鹉啩？ 有啊。其實就咁嘅，呢啲鸚鵡原本咧就係澳洲啊、印尼啊，其實成個東南亞區域第二啲地方，香港本來冇嘅嘢嚟嘅。咁不過多咗行海啦，多啲人嚟香港嘅時候咧，咁以前嗰啲即係啲水手啊，就會養就做寵物啦。 係啊， 往往嚟到呢度咧就走甩。 係咯，我就覺得係走甩。原來佢哋點解可以即係喺自己自成家立室喺出邊？ 喺呢個環境，佢哋就 OK 到 嘅。好嘢喎！ 不過唔係種種係可以搞得掂咯， 係啊，白色嘅。 係啊，咁即係呢啲天氣下，如果即明知有啲細只啲嘅雀咧，佢哋大多數會搞唔掂嘅。 係啊，因為佢哋都係由出世已經係俾人飼養。係 啊，閂好窗門啦，大家。 係啊，你嗰只有冇走失過啊？ 冇 ，try。唔係，其實咁啊，我細個試過一次，我12歲嗰年，我走失過一隻鸚鵡嘅。 哦。 咁佢係向個大海走失嘅，咁我 都咁啊，翻唔到嚟啦。 係啊，我喊咗好耐，所以我以後都我見過鬼拍客。 係啦，大家請留意啊，因為鸚鵡唔識睇字㗎，你整嗰啲尋鸚鵡廣告咧，佢唔識睇，翻唔到嚟。 所以大家小心啲啊。咁希望，所以我有时见到啲鹦鹉咧，有啲链咁样拧住只脚啦。 都其实有香港有一扎好努力嘅雀仔义工啊。讲、真嘅，咁佢哋你如果上 Facebook 啊，去啲唔同嘅网站你去揾啦，同照顾雀或者寻鸟有关嘅咧，你会揾到佢哋嘅。 啊，今晚咧好多呢啲咁样嘅，我要好多呢啲问题嘅，因为我对动物都好有兴趣，不过我唔识啦，同埋即系唔系好似你咁去深入研究啦。咁我又见到你以前啲俾我啲video 啊，啲相我睇啦，啲潜水喎，潜到海度做咩啊？搵鱼啊？ 其实最 搵鱼嚟养啊， 即系唔系喺海度咧？主要咧就系真系散心，对我嚟讲系一个你知有啲人中意做瑜伽，有啲人中意点样 meditate， 对我嚟讲咧喺个海底咧系最舒服、最惬意嘅一个环境。 我有同感。 不过咧，我喺近年来去潜水咧，都好多时系去做 research、去科研，就同埋其他啲朋友一齐去科研嘅。咁最深去过三百几米。 哇，三百几米， 咁梗系坐潜艇啦， 即系细 部嗰啲，细部即系去科研，咁有啲铁嘅手臂去即系攞啲嘢咁嗰啲啦吓。 三百几米好深， 喺即系其实去到咁深嘅环境啊，三百几米喺墨西哥一个好干净冇乜人嘅环境之下，咁深嘅一个海入边咧，我揾到垃圾，我揾到胶鞋，我揾到铁罐，我揾到交叉。 个海洋嘅好多人都讲啦，就好多人都关心啦。即系我都知道香港有一班嘅好嘅朋友咧，佢哋就系每一个假日咧，就走出去一齐潜落去，就执垃圾， 执下鬼网啊， 系啊，执鬼网啊，系啊，好多。咁我觉得好有意思啦，因为海洋对我哋嚟讲好重要。 其实我哋每日我哋享用嘅水啦、呼吸嘅空气，甚至乎我哋嘅气候，都系靠个海洋赐俾我哋。 所以有只歌咧，你好耐之前俾过我听嘅，我觉得好有意思，而且系你自己写嘅歌词。 啲歌词系我写嘅。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嘅作品嚟。 因为其实我细个咧，我其中一个我好欣赏嘅香港嘅歌手，除咗 Albert 之外啦。 哇，其实咁都兜到。 阿Sam Hui嘅，咁佢以前唱埋啲歌。系啦，我细个好中意听佢啲歌，因为咧，其实好得意嘅。有阵唱嗰啲歌咧，妈咪就闹噶啦，你咁曳学埋啲咁嘅歌，因为佢好多啲歌词好搞笑。不过我系觉得佢嗰种用广东话去演绎嘅方法咧，系即系对广东话嚟讲系最好用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其实就用住嗰个方法去谂住写啲比较搞笑嘅歌词落去，不过亦都可以令到多啲人听到，希望可以和应咯。 系啊，因为呢个系一只环保歌啦，好明显。 冇错，呢支歌嘅名咧就叫做乜胶都唔要，嗱唔好读名吓，记住。 系啦，啊你呢个鬼妹仔都几蛊惑噶吓，咁、你都识嘅，咁都识写嘅，你唔识中文噶，我怀疑你。 我识噶，你睇到我啲歌词，虽然系写咗好多英文喺旁边提自己啲字系咩？ 咁所有 plastic 嘅嘢吓，啲胶喺海底里边出现啊， 因为佢真系 degrade 得好慢嘅，所以亦都可以写好多嘢。 咁你用咗阿 Sam 曾经用过嘅一只歌， 冇错。 咁嘅歌咧有 Sam 嗰只咧叫做《加价热潮》啊，加加加加加加嗰只 rock 嘅 rock， 我怕怕 the clock 啊， 唐又加。系啦， 五几年嘅五十年代嘅一首 rock and roll，rock around the clock， 你而家叫做咩话？再讲一次， 乜胶都唔要。啊，你怕我怕个个怕，胶袋胶樽胶都差。深水湾、清水湾、西贡海下香港仔，吓乜胶都咁啲，然又漏晒，潮流莫怪，人人习惯要改得快，成日随便跌晒物乱。执就执，咪等下啦。啊，同学仔来共济，同埋父母享餐子乐，行日齐郊区享受翻一下。可惜啲污染啊，直头恐怖极，老友记个个怕要执烂摊，咪饮佢啦。齐和应，先由自己去执翻下，无谓大晒，怕再用收起佢，加盏清洁浪潮啊，鬼咁大，老友记米晦气又养学养，执好佢啦。我怕怕，我怕怕怕怕，你怕怕，你怕怕怕。 学样，执好佢啦。人人话胆，勤艺莫谂，平权食手间，关你事。联系而家嘅气候都改变，否则整个地球啊都有病，老有记，咪晦气有责任感，执好佢啦。 即係好玩得嚟咧，原來真係好有意思。所有嗰啲即係膠樽啊，仲有啲咩好多即係 plastic 嘅嘢，因為喺陸地已經係知道啦，係好難好難化解噶嘛。 用一次而即刻去抌嗰啲咁嘅器皿咧，即係大家真係唔需要再用噶嘛。 係啦，我自己都好中意海嘅，因為我細細個咧都喺清水灣出沒。我真係好多年喺度成日喺度釣魚啊、潛水啊、玩啊、游水。咁即係而家越即係一路隨住年代一路咁樣轉變，好多垃圾喺啲附近出現，真係好慘。 其實近排疫情咧、就令到咧好多啲口罩啊， 咪哦 落曬喺度，咁亦都撬死好多動物。 哦，係 嚇呢個其實嗱，大家記住，我哋日日都會戴口罩噶啦，而家咁不過嗰條繩啊，你抌之前無論如何，我唔理你抌喺屋企垃圾慘好，邊度垃圾慘都好，因為有機會可以落到海嘅。 嗯， 咁你剪斷咗條繩或者掹斷佢乜都，總之整斷條繩佢。 哦 ，OK， 嚇好緊要呢樣嘢。 哦，原來啲繩都可以撬住啲生物嘅。 係啊，絕對會啊、哦！即係我見到有相有成咧，人影到啲海鳥咧撬住條頸啊，撬得好犀利。 哇，係啊，因為每人每日當你每人一日用一個。都是讲紧几百万， 系啊， 系啊，咁你可想而知。其实呢啲意念咧，即系我哋成日都啊，好似好紧张，但系应该要紧张嘅，因为呢个系我哋嘅地球，我哋屋企。就算我哋香港咧咁细都好啦，吓咁咪周围都海洋。如果大家都乱咁抌垃圾或者唔环保啦，都系害咗自己嘅。 系啊，好冇责任咯。 我哋自己都系风雨同路嚟噶，所以我想你又再呼吁一下，用歌，用只歌咧，再呼吁一下我哋香港人，自己都系风雨同路，希望见真心，大家一齐帮下忙。 似是欢笑。只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又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记到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这双亲，那次他笑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越缺一样胜星辰。只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又黑暗。今天这双亲，那自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吻。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越缺一样胜星辰。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记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困苦与厄困。 字字珠玑啊！井 Sir 嘅呢只歌词，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即系喺呢个风雨同路嘅路上，我哋真系要互相守护啊，互相帮忙，帮下手啊！因为地球咧先至会，即系其实我哋个屋企嚟嘅，属于我哋嘅家，先至会干干净净噶嘛！你都唔想你自己屋企咧，翻到屋企哇乜周？周地都垃圾，系咪？ 好多时候我哋呢一代咧，唔去好好照顾嘅话咧，就搞到下一代要嚟帮我哋清翻啲垃圾个。 清唔清到先？ 系啦，即系而家 新闻后嘅再见，我哋继续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2261人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少过10宗。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外地确诊个案，涉及一名54岁女机组人员，住喺东涌海堤湾畔二座。今个月6号在港检测结果呈阴性，今个月7号由香港飞往澳洲，喺当地检测结果呈阳性，佢并冇病征，已经喺香港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中心正系同澳洲卫生当局跟进个案，为审慎起见，海堤湾畔二座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喺指定期间身处在内嘅人士，需要喺指定日子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中央冇因为本港最新一宗本地确诊个案而影响商讨通关步伐，而通关用嘅健康码不具备自动追踪，亦都唔会记名，因此要靠市民自愿提交个人资料。佢又话，期望房委会加快建屋，否则考虑交由房委会负责现金津贴计划嘅支出。另外，中聯辦官員近日連日探訪不同界別的基層，對於有人形容中聯辦是本港第二個管治團隊，林鄭月娥說看不到有這樣的傾向性，又認為中央的代表關心香港市民是自然的事，但強調最終仍然由特區政府制定和執行政策。珠海持续下暴雨，市气象局将全市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全市公共交通暂时停运，学校停课。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珠海市部分地区在朝早3小时内累积降雨量达到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然将会持续。当局提醒民众，城区多处道路水浸，非必要不出行，不要在低洼地方停车，确保安全。俄罗斯一架载有20多人的客机在西部地区坠毁，俄新社报道意外造成16人死亡，7人受伤。路透社报道，那架 L410 双引擎短途飞机当时载有20名跳降落伞爱好者和2名机组人员，其中16人死亡，另外有7人在飞机残骸中救出送院。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8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8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5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不要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的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的你，快点来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哇，这里哪里来的？十字路口，但为什么周围都是镜的？ 爱的极致是扭曲的疯狂，还是温暖和希望？ 为什么浴室有一只蜗牛的？那个女仔条脷是蜗牛？ 为所爱的人解困，但结果不似预期，是对还是错？咦，你看完个展览了？ 哇，原来走入漫画里面是这样的。为什么今次会做这个展览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觉得艺术是在你身边，还有其实漫画好像大家没有那么觉得是艺术的，相对地，即是你觉得电影是艺术，音乐是艺术，但是相对地漫画好像就未必是这样，重要它是恐怖漫画，恐怖美学这样。所以我们都想带出个信息，就是其实艺术都在我们身边，即是画画呢 definitely 就是一个艺术啦，咁重要它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层次添。 唔该晒南风沙厂市场总监梁婉玲。咁点解会命名为走进伊藤润二的诡异世界呢？ 我们希望大家是真的走了入去漫画那一格的。当你入到去那一格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可以 feel 下那一个空间那个环境究竟是怎样呢。那我希望大家那个 experience 就是你看完的 introduction， 即是希望可以 inspire 大家想一下究竟这个故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层次呢，其他不同的意义，其他角度呢。 走进伊藤润二的诡异世界，即日起至10月31日，荃湾白田坝街南风沙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有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楚，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楚。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面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 郭秀云，你那只是不是伤心小鹦鹉来的？ 我的鹦鹉很开心的，我是他们奴才来 的。我看到你的照片，那只叫什么灰色的很漂亮。 是那一只灰鹰，我就其实很小很小开始养它，即是它很小开始养它，还是一块棉花这样的。 是吗？ 那就每天都要开奶给它几次。 开奶？ 是啊，那 因为鹦鹉喝奶的吗？ 其实香港有一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的。你宠物店买猫狗呢， 是啊， 未戒奶呢就不用买卖。不过鹦鹉没有这个问题， 是的，不知道的嘛。 往往其实是你如果去雀仔街啊，或者去买鹦鹉的地方，他们可以卖到一些即刚刚蛋捕出来没多久都可以的，因为他没有规例去管制这件事。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搞不定的， 是的，怎么知道， 因为他很脆弱的，你即你喂他的过程，就算他有得两三个星期大都很容易可以喂死，因为即他的呼吸系统比较复杂。 喂，即是话时话，可不可以插断你， 是 鹦鹉饮奶嘅咩？细我都唔识嘅，我唔知道，我以为嗱，我睇嗰啲一定系嗰啲雀仔妈咪咁样啄啲虫俾佢哋食啊，啲咁样嘛。 我要解释一下啦，其实佢饮嘅奶咧就等于爹哋妈咪咧，其实啄了咧就会即系搵嘢食啦。 系啊， 搵嘢食咗之后咧，佢就会吞入个囊入边嘅，就未落佢肚嘅。 在個喉嚨附近心口上高就有個空一個袋嚟嘅。咁呢個囊咧就儲住啲食物。咁佢就會帶翻去俾 B B。咁佢就有陣時佢會即係佢會消化咗少少，嚼爛咗少少，先至掠出嚟俾佢。 反錯啦，係啦， 係呢啲奶係啦。咁其實即係唔同嘅雀鳥都會係咁樣去喂 B B 嘅。 唔係真係好似我哋平時諗嗰啲牛奶啊， 唔係 狗仔啲奶，哇嚇死我！鸚鵡飲奶就反錯翻啲嘢，即係可能係有啲已經係即係融化咗一半嘅液體嘅食物。 冇錯，咁我哋可以買到啲粉去開鸚鵡食嘅奶嘅。咁當然佢細個啲嘅時候，你就要稀啲啦。咁啊，越大就越結啦。其實同人都差唔多。 哦，係 啊， 咁啊幾得意喎。 不過就有個難度咯，即係如果一個人係好有心機去接受呢個挑戰，亦都甘願自己可以捱幾個，即係差唔多幾個月都唔頂啦嚇，去做熊貓唔瞓嘅。咁你就可以即系得翻嚟一只好黐身、好锡你嘅一只鹦鹉。 咩话？即系半夜都要喂噶？ 其实唔系嘅，睇咩环境啦。吓、哦，不引致病啊！即系我都会成日几醒瞓嘅。如果啲嘢好细嘅时候， 哇，吓好即系由细细只就真系好的咁大只。 系啦系啦，咁 Zuri 就好细开始养大嘅呢一只。咁、因为灰鹰咧就比较系好聪明嘅一种鹦鹉，佢、到即系。真係大咗之後咧，佢基本上個智商可以差唔多去咗個五歲大嘅小朋友。 咁誇張？ 咁即係例如你如果問佢你想食蘋果定係橙，佢如果話要蘋果，你比較橙，佢話你俾錯啦，我要蘋果。佢會識得 講啊， 可以溝通到嘅。美國係有即係有人實驗係即係研究過呢樣嘢出嚟嘅。 我都唔得啊。 同埋其實鸚鵡個壽命係好長嘅，所以你如果養一隻鸚鵡，即係灰鸚咁呢啲咧，由四十至六十歲。如果金剛那些是過百歲的， 真的鸚鵡可以過百歲 的，是啊，所以其實你考慮一下，真的養一隻這樣的東西，你的責任都挺大，是， 哇，真的很大責任，真的差不多，都好啊，但是很少了一件事就是呢，如果我們養狗它十幾歲已經很老了， 是啊， 那就始終都要離開， 是見到它的老態都挺不 開心，還有之前是離開了，有些我養過很多代， 我家現在隻有隻混血狗是叫做 Ugly 醜八怪，佢同我一樣係雜種嘅，我可以講。咁佢而家十九歲啦。 哦，十九歲。 係啊，佢都仲好精神。咁醫生睇到，哇！呢個真係要攞嚟做板啊。不過係咯，即係有 我養過一隻即係松鼠狗咧，真係都以為都幾六嚟，十七歲有嘅時候。咁啊，但係即係你好唔捨得嘅。 真係好唔捨得。 你好難平復嘅。 不養鸚鵡，你又會擔心翻轉頭啦。佢擔心如果自己唔喺度，邊個照顧佢啦？咁呢啲又要諗埋。 你前唔好養嗰挺咩金剛啊？ 有嘅，其實唔緊要。你預咗你，例如屋企會唔會有細路啦，定係有啲咩親戚啊？我其實就而家暫時 交代俾佢哋先。 我真係諗著有個小妹妹係佢嚟緊一定會做個好叻嘅獸醫，我已經候住佢啦。 係啊，係啊，因為佢好中意小動物。 係啊，係啊。 咁香港都開始有獸醫度啦。For information 嚇，你知啦，咁喺大學嗰度。係 啊。 咁好啊，咁呢啲真係要終身照顧、終身愛護。其實佢。因为他付出的东西是所有。 他都是。 我们都要去街啊玩下不理他嘛，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总之等你回来，即现在的狗仔都是这样。我想鹦鹉都会是这样。 其实有一个矛盾，啲人呢就喜欢而且去欣赏一些聪明的动物。养狗又要说他要做到多少东西。养猫又说他又即是点叻法，鹦鹉又懂讲嘢点叻点叻。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养一只很聪明的动物呢，他不闷得的。你揾只工作犬翻嚟屋企，佢好即係周身唔得閒嗰啲咧，佢悶起上嚟，佢就將你間屋反轉搞爛嘢，係咯。 即係 high 爬嚟嘅，係 啊， 即 係你要衡量一下，你俾唔俾到時間先咯。 不過無論佢幾曳好咩，成日都係即係得個鬧字嘅，老母曳啊咩咩，講完之後咧，其實即係 都係啲小朋友嚟嘅， 真係當咗自己屋企人嚟嘅。 係啊， 整隻歌送俾佢哋啦，我覺得都啱啊，因為阿神秘吉他手喺度咧。佢彈 Beatles 真係好聽嘅，咩 Beatles 都好聽嘅，咁所以咧我就最中意聽 Beatles 嘅歌，尤其是呢只。 好嘅。Saw my love, you'd love him 嗰啲宠物，无论系公一样乸，一男一女，我哋都如果系养得佢嘅，啊，我你话斋真系嘅，因为以前啊，一定要狗仔要好靓、好得意咁先至买噶嘛，系咪？咁啊，应该亦都好多有心人咧，就去领养啦。 系 有啲咧，我都相当佩服嘅，特登要领养一啲即系身体残缺嘅， 系啊系啊， 狗仔猫仔， 呢个系即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责任咯，不过我相信呢啲人咧，好多佢其实个出发点去嘅时候咧，即系谂住啊，我想养只嘢，咁去领养咧，佢未必话谂住要揾只点样嘅。 系啊， 不过好多时就系见到嗰个环境，即系例如我屋企啦，其中一个女，OK， 佢领养只狗系年纪好大嘅。咁呢隻狗係有問題，因為佢惡啊，佢咬人。咁佢比較細隻，不過佢會傷害第二啲狗。咁佢有一個比較難控制嘅個傾向咧，咁係有問題嘅。如果佢唔養佢，佢就同我講咯。佢話：我見到咁多隻，咁呢一隻已經老啦。如果我唔領養嘅話，佢可能就會好快俾人哋即 係 淘汰咗啦。咁变咗即系费事安乐死啦，咁佢就哎呀唔得，咁啊攞咗佢翻屋企。 好多都系咁，我哋都试过有一只即系买嘅时候咧，明知佢即系脚有啲问题嘅，咁诶嗰个人话诶唔紧要噶，你唔要呢只我，咁佢问，咁佢跟住点啊？佢多数唔要噶啦吓，咁不如买咗佢，翻嚟做手术，做完咗之后先至再继续养啊。 系 咁样 嗱，不过即系有一样嘢系，我觉得香港咧好多时买宠物嗰啲人啦吓，始终佢系做生意咯。 系 咁小心啲好嘅。 系啊，即系佢唔会再俾好多钱去同佢做手术啊、医啊。 唔系就系咁啊，佢未必会有好心机去教你去点样去照顾只动物，同埋有啲可能有问题，佢都未必会话俾你知。 你有几多种宠物嚟嘅屋企？ 而家好正常嘅啫，唔系好多，海陆空咁啦。 海嗱海先啦，海 海嘅咁啊，有啲几条金鱼喺出边个池啊，咁啊有条可以话系可以游水嘅蜥蜴啦，好大条嘅肥仔 喺度吓。哦，就抌落啲水，佢又爬翻上嚟咁。 O K 嘅，咁呢条肥蜥蜴其实就因为我其实有阵时可以做学校讲座嘅，咁当然疫情就令到少咗啦。 系 不过好翻啲啦，亦都希望繼續咁 帶埋佢去嘅。 我會帶佢去噶，佢啦，只鸚鵡啦，其實一般小朋友咧，香港好多時屋企如果個環境未必可以可許佢養到咁多寵物，佢哋可能會驚，或者父母會教佢哋驚。不過有機會俾佢哋接觸咧，其實對佢哋都係一件好事。咁即係你撇開嗰個話。 對動物嗰個恐懼先啦，咁就可以去了解多啲咯。 係啊，如果話初初見到話啲蛇嘅動，類似蛇嘅物體都好驚嘅小朋友係咪啊？但係我覺得嘅真係好。 其實小朋友易搞啊，係啲父母通常。 哇！你唔好唔好掂啊，唔好掂啊！佢一次一次咬你啊，即係嗰挺啦，係。一陣間啊，我哋即係我可以問下郭秀雲啊，更多呢啲即係養寵物嘅知識啦。不如我哋唱只我哋以前咧，会唔会喺你喺美国嘅时代咧？我记得已经我先即系印象之中咧，我第一次见到你咧，系喺美国三藩市。 其实唔系嘅，不过你唔会记得。 吓，唔系嗰次？ 你第一次见我应该喺 Marino 读紧书，着住校服。 你有份喺度读噶？ 系小学嘅时候见我。 哦，即系林珊珊系 Form One 啊。 你成堆小朋友之中，你冇可能认得嗰个系我。 哦，我以为你一路都喺美国长大啊。 No， 我 Marino 嘅。 因为嗰次你已经系喺美国呢、這个华埠小姐。 我是九岁过了美国。 哦、that's why, 哦、原来你那阵读紧小学。 是啊。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女校男生来的。我是去教他们弹吉他唱歌。 其实那时候我们学校是有几个男生的。 真的有的。 那是啊，我们回来呢都有找回、啊。那我初初担心他们会不会即受很大压力在那间校大。 啊、 会不会 会、啊、会 不会变得很怪呢？其实不是、啊、有一个现在柔道的。教练嚟嗰 种吓 ，OK， 咁佢 都正常， 佢都算叻噶啦，把持得住， 系算叻仔。 喂，我哋嗰阵咧，我记得去美国嗰阵啊，咩我系唱呢啲歌嘅，我唱《浪子心声》你唱翻嚟听下啦，你当年。选美嘅时候咧，唔得闲唱歌啦，我喺下边咁望实吓，即系哇，真系好嘢！我都原来你识唱歌，咁啊唱翻俾我哋听下。 Thank you， 《浪子心声》。 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无暇行善，积得罪乐也。 子心声啊！你九岁去咗美国，咁啊又之后又翻咗嚟香港啦，系即系大个女之后啦， 十几岁翻嚟啦，系啦。 哇！你即系呢只歌就啱晒你啦，所以我叫你唱咯。成个浪子心声咁啊，周围走啊！你而家屋企都有 親密嘅屋企人喺美國嗰位應該 係噶。其實而家即係因為疫情呢個影響咧，搞到去唔到地方，咁啊成日都會掛住屋企人，尤其是媽媽咧，就一路都係三藩市冇翻嚟。咁啊已經疫情咁耐冇去過探佢啦，平時一年去幾次嘅。 佢應該可以聽到嘅喎，三藩市而家係好早。如果佢係早起身咧，或者就算佢聽唔到 live 咧，我話咗俾佢知 嘅，話咗俾佢知。咁然後咧，佢可以翻翻上我哋 RTHK 嘅網咧，就可以聽翻你今晚送俾佢嘅呢一首歌。 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帶出温暖，永遠在背後。縱使囉嗦，始終關注，不懂珍惜，太內疚。沉醉於音階，他不讚賞。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都可报答。春风乍雨暖透我的心，一心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真的爱你，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懦弱，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切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地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真的爱你呢四个字，可能是你最上心的四个中文字，系咪？唱俾妈咪，妈咪听，佢喺度听紧啦。 希望系咯。 你有啲你可以继续噶，可以嗱唱完呢只歌啦。你有啲咩同佢讲啊？两年冇见过。 我知道佢都系会暗暗沉沉的。佢只会喂几时嚟啊？佢打声电话佢几时嚟？不过佢都系讲埋晒啲关心嘅说话多嘅啫，即系系啦，小心啲啦，食翻啲好嘢啦，因住冷亲啊，之如此类啦，大风啊，唔好出街啊，唔好养咁多嘢啦。 呢一句最真啊， 系咁啊， 因为其实真系会好忙噶，养咁多嘢系咪？ 真系不过因为疫情呢样嘢啦，咁就起码我唔使惊会闷亲先。 哦，系啊。有好處啦，即係真係㗎，嗰啲係基本上係啲仔仔女女嚟㗎嘛，

一些少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 啲天气变化到无常嘅，我哋真系要实际啲，真系要环保下，保护下地球，保护下自己嘅家园。头先你嘅歌咧就叫做《气候人生》啊，啱晒啦。咁因为郭秀云咧 ，Sharon Kwok 咧，今日就嚟到做嘉宾。咁啊，郭秀云咧系一个即系环保达人啊，喺我嘅心中。你嗰个机构叫做咩名字？ 叫做海风，海洋个海同山峰个峰。 系，因为有关乎。 总之是地球， 地球的海陆空， 即其实人类用紧地球的资源是几多，用紧喺度住紧地球的范围实在是几多。不过虽然唔系话最即多得咁紧要，破坏得最大是我哋。咁我哋如果而家唔开始真系醒觉做啲嘢咧，咁啊，第时唔知道人类企喺边啦。 咁所以你个会即特登你创咗之后咧，你个目标系咩？ 其实呢个目标就当然是即是环保啦，我本身的出发点就是爱护动物先的细个。不过人是即是随着时间是会变，是会即是个人会懂得多啲嘢之后呢，就可能会 mature 啲啦，諗嘢就深一层啦。以前就只是喜欢猫猫狗啦，咁跟住就试过嗰时廿零岁呢就去繁殖变色龙。 哦、 我哋系全世界最大嘅 繁殖添啊！ 即系而家你喺街见到啲变色龙咧，多数都系我哋繁殖出嚟嘅。 咁犀利！ 我哋繁殖咗38个品种喺加州做嘅沙漠嗰度做。咁因为嗰阵时我哋第一好中意呢种生物啦，咁第二就一个罗亚方舟嗰个思想，即系如果我哋破坏嗰个马达加斯加破坏得咁快咧，咁嗰度啲生物咧，真係我哋兩年後翻翻去，即係去一個地方啦。兩年後翻翻去嗰個森林係一望無際咧，冇曬嘅，一棵樹都冇剩。 因為墳墓。 完全係變曬，即係燒曬去嘅。咁嗰度啲生物去曬邊咧？肯定係死曬啦。咁我哋就為咗去救佢哋，起碼即係保留到佢嘅種子仲喺度。咁或者第時我哋醒覺咧，可以擺翻佢翻去啊，俾翻啲好嘅地方佢。咁不過隨著時間我就即係學起咗有好多咧，其他啲都係好值得，亦都有需要去照顧嘅動物。例如是大象啦，例如是鲨鱼啦，即是我们对鱼翅的需求啦。这些其实没有鲨鱼的话，那个海洋里面那个生物多样化会受到很大的损坏的。 明白。 所以即我们其实大家都要醒过去照顾，而这些呢就是不可以做宠物的东西。所以就去了做环保啦。 哦，好。啱晒。真的是啊，咁你都不少时间啦，因为我知道你做这个工作啊，这个方向都真的很多年，十几年我想。我想有。 唔止啦， 唔止添，咪廿幾 啦， 哦，真係難得。 係啊， 其實即係呢個地球係圓嘅，成日都話嚇，即係好多嘢都係圓。其實即係人嘅 時間都係喺度轉， 各樣嘢都係轉來轉去。係 啊， 即係如果我哋唔反璞歸真咧，即係 back to the square 嚇 ，back to basic， 個地球遲早玩完，都係受害嘅可能未必係我哋，係可能係下一代。 同埋我覺得咧，其實生命嚇，即係 Jurassic Park 講咁咧，生命係會繼續。不過將來嘅生命會唔會搞到冇咗人類？ 哦，我覺得唔出奇嘅喎。 係啊， 理論上應該會嘅喎。即係而家咁一個小小嘅細菌，就搞你全世界，搞你兩年啦，閒閒地仲未有牌，你未搞嘅，點止兩年啊？ 係啊， 未完咁，所以即係你話人其實就好似好大咁，但係其實好細。 That's right. It's a circle game.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ander, 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And the child moved 10 times round and 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ords like when you're older, they must so appear.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16 summers gone now. Cartwheels turn to carwheels through the town. And they tell them, take your 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ill you drag your feet to slow the circles down. Oh,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Circle g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the circle game. 啊，人生都系兜兜转转嘅。啊，以前我哋系咁样，以为哦过咗去啦，或者我哋唔理啦咁啊，但系咧最后咧就自己可能会受翻，都未定。啊，自己会重蹈覆辙。又未定呢一隻嘅好精彩 ，Johnny Mitchell 嘅歌曲叫做《Circle Game》。 呢支歌我好细个听嘅，其实都好多回忆咯。 我啱想讲啊，系你个师姐啊，叫做师姐啊，真系 Agnes Chan 咧、啊，陈美玲咧、啊，都系你嘅姊妹学校啦、，Mary No 啦， 系系 咁诶，佢、啊。是我师姐添啊！如果你要咁样计法，系啊，因为点解咧？我喺你学校教嗰阵啊，即系佢已经系成咗名啦，即系佢已经有一个电视嘅特辑系佢自己， 系 叫做《美玲晚会》，喺丽的嘅，喺丽的电视。咁我就再之前先嘛，我喺中学唔知 form 3定 form 4就即系着住校服，我记得几个同学走去佢个节目度表演。 哦， 系啊，佢主持噶。 你表演咩歌啊？嗰次 我哋唱咩歌？ 系咯， 我哋咪唱嗰啲 folk songs 咯，即系嗰啲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 啊 ，OK OK。 咁都好得意嘅， 即係回想起我嗰啲同學啊，我 十幾歲你嗰陣， 十幾歲，當然做緊中學喎、啊，不過真係好好羨慕佢咯，係有少少少崇拜㗎，好多男仔中意佢嘅，唔使講啦嚇，咁即係又好出名啦，咁又電視特輯啊，唱歌誒彈吉他都識嘅， 啊佢自己彈， 佢自己識彈吉他㗎，佢自己自彈自唱啊咁樣，咁誒咁當然啦，後來就又之後就。一起演出過好多次啦、嗯，因為入咗。不過你嗰陣太細個啦，你未必知道。 不過我呢支歌咧係其實我點解咁中意呢隻歌呢，其實我細個時候我姐姐成日唱俾我聽。 哦，嚇死！ 今晚想我稱咗佢嚟。 哦，就係呢位姐姐。 係啦，大家姐喺出邊，佢匿埋咗喺度。 都係我嘅最中意嘅歌之一嚟嘅。 嗯， 有一隻歌咧，你點嘅喎，我從來冇唱過。 咁我哋 呢 个 歌叫《心仍是冷》咧，系阿林永亮啦，同埋阿妹系梅艳芳嘅一只歌。点解会无端端识唱呢啲歌嘅你？ 其实即系旧歌咧，我哋通常就谂咗好旧嘅歌。 嗯。 不过我哋唔好唔记得我而家系咩年份。呢支歌就變咗舊歌。 係啊，當然啦，呢啲 係啦， 我唔識計啊，唔敢計啊。 係啊，不問題，其實我係幾欣賞呢支歌，我覺得啲歌詞好靚啦，又寫得好靚。 Anthony 寫歌好嘢嘅，唱埋一份。 同埋都好想念想念阿妹咯。 係啊，小美填詞，心仍是冷。 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短促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独行。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在座，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到。情爱会捉弄我，像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简单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悄至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短促往还，令我饱经聚散。想独行，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到，情爱会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简单红衫。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望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感，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望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明日我又继续爱路浮沉。 歌名當然大家都很熟悉，當年梁永亮和梅艷芳合唱的歌叫做《心仍是藍》。 Thank you。 剛才講到很多你家裡你家裡現在就很熱鬧的，即係頭先我問你，你養咗幾多誒？我記得你曾經話有成二十計嘅，你嗰啲寵物。 好容易可以咁計嘅， 成群成群噶嘛，有啲 係。係啊，不過即係其實而家少咗，多咗反而做嘅會有少少開始幫手做下啲義工工作。 哦， 係啦，就因為頭先我講過啦，有啲香港有啲朋友咧，其實我識得有啲係貓義工啦，有狗義工啦， 有係啊，有啊。 咁佢哋真係即係唔理。風雨打乜都好嘅，佢真係即係定時定候一定要去喂啲貓貓狗狗。咁即係透過即係識得佢哋，有陣時我做到幫到嘅嘢咧，就可能個貓又識得啲寵物食品公司啦，或者有啲就嚟過期嘅食物啊，又可以供應俾佢哋，會唔會有啲平嘅針藥又可以俾佢哋啊？等佢哋即係因為佢哋都係照顧啲野生嗰啲無家可歸嗰啲貓狗嘅，因為有啲貓佢慣咗出邊咧，亦都唔適宜係做寵物啦。不過有陣時要生咗啲 BB。冇屋企嘅，佢哋會幫人揾咯。鸚鵡義工就反而係另外一種，似乎多就係咧，啲人啲雀走甩，幫手去揾翻主人。 嗯，由於你講起義工呢樣嘢咧，寵物義工呢樣嘢好得意，即係調翻轉頭咧，嗰只寵物都可以做義工嘅噃。即係譬如話嗰啲狗嘅做義工去醫院都探啲老人 家，做狗醫生 嗰啲。狗醫生啦，咁你話鸚鵡又帶去小學嗰度。建立嗰啲蜥蜴又带去， 系噶。 调翻转头，佢哋都系义工嚟噶。 我就其实好难去咁样去谂嘅，因为都系我哋摆佢去嗰个位。不过佢做到嘅工作咧，我觉得系有效果嘅。 系咪啊？ 因为我睇到即系啲小朋友咧，佢哋起码佢会记住，即系如果我去做嗰个工作咧，佢呢世都记得。哇！我几年班嘅时候有个 auntie 傻傻地嘅拎咗条好大条嘅蜥蜴嚟， 系啊，一定记得， 佢哋会记得噶， 好重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能够做多啲呢啲工作，我嘅谂系即系有特别啦，有冇人做啦？啊，因为我谂你系唯一一个， 唔系噶，唔系噶，香港有噶。 咁你带过啲咩？嗱，你由头先带个蜥蜴啦。仲有啲大個， 即係貓狗啦、蜥蜴啦、狐狸啦。 狐狸 係其實我哋如果真係要講動物咧，我哋可以講咗好多個節目都得。 狐狸你都養過啊？ 因為其實我其實身為一個義工咧，其實有好多種嘅。咁我就可能因為我自己都考過啲牌，同埋我有繁殖過好多唔同嘅動物，都真係有呢啲經驗喺度。咁即係例如係獸醫助理牌啊，或者係啲咩 cert 咧，我都係有呢個學問喺度啦。咁變咗就有陣時有啲人搞唔掂某啲嘢咧，佢哋 call 我，咁我可以即係我夜鬼嚟嘅，我兩點三點凌晨我走去，即係我半山住走去元朗去執隻嘢，我係會嘅，冇問題嘅。嚇、 okay. 咁不過香港始終咧有好多嘢要小心嘅。 係 最緊要記住啦，如果野生動物咧就唔可以去捉嘅，因為係 犯法嘅。係啊，係啦、啊，任何野生 咁有問題你就拎去加多利啊，或者通知漁農處咯。 嗯。咁而家咧，你有嘅最大嘅寵物咧喺度彈吉他，吉他冇聲啊，變咗。 吉他冇咗聲啊！我哋唱唔唱到呢只歌 咧？我哋唱咗第二隻歌先啦。 好嘅。 係啊，等佢慢慢，因為佢啲寵物嘅寵物就係吉他啊嘛。 好嘅。 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唱一隻你將只偏偏喜歡你咧，你突然間我突然間見到個歌書有隻咁嘅歌。 喺边咧？ 使唔使练系啦？ OK， 好 啊。好啊， 我哋未练过嘅，不过我哋就嚟啦。 得 ，CK 俾 CK for Karen 好。 好 ，OK， 唔系 for Sharon。 唔该。 呢啲系对你屋企嘅宠物，对全香港所有值得照顾嘅宠物唱嘅。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就不可消除。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只制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三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是啊，这宠物和我们的感情就是这样。 都不是，宠物永远会抛弃我。 是啊，所以我们永远都会爱护着它。十点半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近日再次录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本地确诊个案，显示有必要尽早在社区建立保护屏障，而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应该尽快接种以保护自己，就算一旦染病，接种疫苗可以减低重症和死亡情况风险。聂德权出席在粉岭联和区社区会堂举行的北区长者疫苗讲座和接种活动，有大约210名居民参与，出席的市民可以选择即场接种科兴疫苗，或者获安排往龙心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聂德权说，变异病毒株传播力高，未有接种疫苗的长者如果染病之后，面对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相当高，呼吁长者尽快接种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未必会考虑参选特首，她说是不是参选特首是个人和家人的意愿，而市民最终是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全心全意落实施政报告的内容。她又说，每次情绪上的波动都是跟家人有关，有一些情感的流露，自己从来不会因为工作困难或者挑战而有感触。对于曾经表达希望移民的市民回心转意，林郑月娥说，有些事情是有底线，重申香港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国不可分离的地方，当中央要求有全面管治权，由爱国者治港，如果部分市民不能够接受底线，他都没办法移动这些底线。他又认为绝大部分市民是接受这些底线，有市民是受到迷惑和误导。捷克总统泽曼被紧急送往首都布拉格军事医院，是短期内的第二次，外界忧虑泽曼的健康状况。由于捷克需要由总统主导选举后组建新政府的政治谈判，泽曼入院亦都令到刚刚完成大选后筹组新政府的进程增添不确定性。院方说，泽曼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捷克议会选举点票结果接近完成，在下议院200个议席中，团结联盟和海盗党和市长联盟预计可以合共赢得108席。由于两党表明不会同总理巴比什领导的政党合作，预料巴比什可能失去执政地位。日本东京都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减少20多人染病，数字是今年以来单日最少，重症患者亦都减少至67人。首相岸田文雄前往横滨市视察在当地兴建的新冠住宿疗养设施，并听取当地药厂为新冠重症患者研制口服药的临床试验。 岸田文雄说，口服药将会是新冠对策的关键，并期待尽快投入实际应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都市的固体废物相当多，塑胶污染亦都相当严重。其中一种最严重的物料就是发泡胶了。其实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要处理发泡胶又怎会没有方法呢？哪个方法最有效？哪个国家做得最好？不如就问一下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 咁以往呢，全个世界里面呢，回收发泡胶重用嘅话呢，比较成熟嘅地方呢只有日本嘅啫。点解呢？就因为佢哋用一种嘅溶剂啦。咁呢种溶剂呢，其实就喺我哋食嘅橙嘅表皮上面呢，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物质喺度嘅。但个问题就嚟啦，点解係得日本会比较容易做到呢一个技术呢？主要原因就因为呢，日本呢佢有好多罐装嘅生果。回收箱上面呢就好簡單啦，我去搵呢一啲嘅生果廠呢就合作，就回收佢哋嘅果皮，提煉呢啲物質出嚟呢處理呢一個發泡膠，咁就可以成為咗一個方向。 程思浩仲同我哋講，早兩年喺台灣有一對兄妹花盡佢哋嘅時間同埋積蓄，就係去研究點樣去分解發泡膠。 咁我哋呢用一種水煮嘅方法，就唔係再用電解嘅方式呢就去處理發泡膠啦，都係用緊一啲嘅溶液，系啦，咁就煮熱咗佢咧，將啲發泡膠咧溶咗入呢啲溶液裏面，再提煉翻比較上咧潔淨嘅發泡膠嘅原材料聚丙烷烯喺度啦。呢、這個技術咧現階段咧就已經進入咗投產嘅情況咯，漸漸亦都令到咧世界其他地方啦、都開始關注啊，原來有咁樣嘅技術可以咧解決佢哋國家裏面發泡膠嘅問題。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少不了无奈，但怎么身旁人事天天多变改，让我的思想飘远海，让我的忧伤寄云外，在某天可会寻获心中的挚爱。我喜欢清风里独唱，我的心中充斥幻想，我在于感情途上荒阴地流浪，每颗心都惊怕受挫， 我的心偏一伤再伤，逝去的感情从未刻意勉强，不再有伤过。未见的可有着期望，已去的不想再回望，满写的感情常被努力地埋藏。 时间是10:38回来2000年歌再重聚，我是欧布朗欧瑞强。我们有阿边时同埋阿坚哥啦，今日呢就好热闹啦。咁啊郭秀云呢啊即係本来呢就带埋佢一群嘅仔仔女女嚟㗎，包括有鹦鹉啊，有包啊，有狗啊，有鱼啊，有狐狸啊。因为真係 Sharing Quark 呢就真係爱护动物嘅专家嚟㗎，而且养咗好多喺屋企。咁所以但係咁啊因为疫情关系呢我哋就唔要检疫㗎，所以啲鹦鹉呢冇办法飞得入嚟香港电台咁解㗎啫。喺屋企佢喺屋企点啊，如果你唔喺屋企边个睇佢噶？ 我夜晚啦，咁喂饱晒啲嘢，全部瞓觉噶啦。 瞓觉啊？ 系啊。 其实雀仔系企喺度瞓噶嘛，系咪啊？ 冇错，除非好 B B 嘅时候咯。 哦 ，OK， 咁佢唔会嘈，佢唔会搵你嘅咩？ 唔会啊，瞓觉 OK 啊。 OK 啊， okay 夜晚多数系几点钟瞓噶佢？ 其实人瞓佢瞓嘅。 系啊。 其实 即系你熄灯佢就熄瞓啊。 系啦，你香港地咧，你有冇发觉有阵时夜晚揸车？我其实好中意夜晚揸车嘅，咁我会喺即系半山啊、Aberdeen 啊，即系兜来兜去睇嘢，睇下有几多野猪啦，即系可以补翻啲资料翻俾渔农处啲 friend 啊， 系咧， 系会周围去睇嘢。咁夜晚嘅世界系好唔同，亦都几靓。香港有好多蝙蝠，有好多夜晚嘅生物。 系 咁啊，小心啲啦，夜晚多啲蛇出没啦，系啦。咁香港亦都好多毒蛇嘅吓，我亦都建议多啲朋友去注意一下。 行山嘅时候， 即系蛇怕唔怕一件事，不过我觉得所有香港人如果会行山嘅咧，最好就要认得香港主要最毒嘅嗰几种蛇。 系啊，譬如咧， actually 香港有个网嘅，系几个鬼佬整出嚟咧，唔收钱嘅，俾人玩嘅，咁叫做 HongKongSnake.com。 OK， 你就咁 .com， 即系你去搵 HongKongSnake.com 咧，你就会睇到有晒相嘅。 系啊， 咁你要认到嗰条蛇嘅原因咧，因为万一即系吓 ，knock on wood， 如果万一你啦，或者你去跑步拖只狗，只狗仔咧，我仔早轮就系啦，拖只狗去跑步，只狗咬咗咧，原来系都唔够半个钟啊，我仔以为咬唔到，原来系咬到，佢跟住打嚟。慘哭係凌晨三點啊！佢中意夜晚跑步，又阿媽只狗個鼻哥已經唔認得啦，大到好大，即係成個變咗包仔咁。咁就好彩即刻去獸醫嗰度揾到血清。 哦， 香港只有一個獸醫喺灣仔嘅，係有所有毒蛇嘅血清。不過如果你講唔出嗰種毒蛇係邊一種毒蛇咧，咁佢就會要撞啦。咁你每一個血清都幾即係幾稀有嘅嘢啦，你要提煉出嚟。咁每一瓶都唔係平啦。咁再加上咧，你一路試你都唔知道你用著邊樣嘢嘅話咧，你其實係將你嗰個醫治嗰個時間拖長咗。咁對只動物或者對個人嗰個健康有好大影響嘅。所以認得條蛇係咩蛇，你即刻話俾個醫生知係咩咬到你咧，咁就即係救命都會容易啲咯。 Snake.com 有啲蛇咧，其實咬咗你，你以為冇乜嘢，你以為唔痛，即係有一條咧，尤其是咧，你可以好短時間，即係我諗一兩個鐘頭後，你可能就暈低拜拜嘅。不過你唔覺痛嘅。 哇！ 係，所以嗱，係有好多呢啲可以睇，咁不過就小心盡量去避免啦。 尤其是最近咧，因為而家即係秋天啦嘛。一秋高氣爽咧，大家就明啦。啲蛇咧就出沒咋，咁 啊， 因為佢哋要過冬啊嘛，過冬之前佢哋要出嚟揾食。 同埋呢輪啊，咁落雨法咧，佢哋都 更加要出嚟， 佢要出嚟啦，係 啦。咁所以行山嗰啲朋友而家好興行山啦， 係啊， 真係要分外小心。即係我哋啊知，因為我譬如我打波啊嗰啲咧，成日都見到蛇嘅， 係啊。 尤其是咧有啲唔係好熟嘅朋友咧，走去即係打咗個波有個草叢啊，走去揾噶嘛，要一定要揾噶嘛， 係、啊。 咁就要好小心。 不過其實小心都。都有時真係避免唔到嘅蛇呢樣嘢，所以真係係咯，你認得幾款嘅啫，八種嘅咁啊，大家上網揾一揾啦，係啦。 嗰個網叫咩話？ 嗰個係 HongKongSnake.com 嚇。 係啦。 不過咧就即係其實最好啦，你如果要捐窿捐罅去揾波啊，或者去啲叢林地方咧，就最好 認住個樣， 睇親啲條路，就唔好 take your eyes off of the road。 係啦，總之咧，其實所有呢啲咁即係小心嘅動物咧，即係要聽，即係好似歌一樣啦。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真系唔可以眨眼，睇小阵都唔得。唉，其实自己啲宠物都系咁，成日都要照顾住。亦 个好特别嘅版本，少少爵士味道。多谢啊 ，Stan。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d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Oh, and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thought of you leaves me so weak. There's no word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then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一首好出名嘅歌，而家咧好多好多无数咁多嘅歌手都中意翻唱呢只歌嘅，一只好特别嘅版本，多谢呢个吉他手，一个小爵士嘅版本，即系只眼望少一阵都唔得噶，系咪？咁屋企啲宠物都系咁，呢、這个就算养普通我哋养啊猫猫狗狗啊， 其实宠物同小朋友都唔太大分别嘅， 系啊，真系噶，即系除咗佢唔使翻学咁解。 其实都有的喎，即系啲狗只嗰啲咧，母鹰翻学 哦，系啊，翻学去最 train 啊嘛， 系啊， 其他冇啦， 由鹦鹉咧都可以，不过咧，香港咧我就觉得真系可以去教人哋去训练鹦鹉嘅人咧就冇乜嘅， 使唔使攞牌嘅？ 可以攞牌嘅。咁我而家學緊嘅其實鹦鹉心理學嘅，不過就有嘅有嘅，不過就唔係去教佢哋嗰個 s h 因為嗰個另外一種嘢嚟嘅，同埋香港我覺得係好 limited 嘅， 即係個可以做嘅嘢咧，唔係太多。嗱，外國好中意咩咧？攞啲獎去放飛。我好威嚇，我拎隻獎喺個手臂度，咁啊走去邊度，咁啊哇飛啦，跟住飛翻翻嚟，咁即係覺得佢又好自由又開心，你又開心見到佢飛。問題當你香港居住嘅環境啦嚇，即係我養係只灰鷹嘅話，人哋啲大獵鷹見到佢嘅時候，哇呢只白鴿肥肥白白正，係會有呢個問題存在啦。咁同埋咧就你喺香港咧始終有好多唔同嘅危險，馬路多車多，咁放飛咧就。我不建议香港做得多，尤其是小隻一点的雀咯。所以如果啲人少咗玩放飞，尤其是喺即係城市入面啦，如果你去远啲郊区呢，咁就冇问题啦。咁就会少咗好多啲鹦鹉受伤事件。 哦，即係原来呢咁嘅嘢，鹦鹉都有心理学。 有 㗎。即係咪唔同嘅鹦鹉有好多唔同嘅 character？ 其实冇你无论咩狗咩猫咧，唔同嘅品种都有唔同嘅嘢嘅。如果你去揾只即系唔系纯种嘅狗啦，杂种嘅嘢啦，咁你就有少少唔敢肯定会佢会咩性格啦。 系啊。 不过如果你系揾纯种狗，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你知道你揾紧嗰只动物，你会明白啱唔啱你嗰个环境去养啊，适唔适宜你养咁咯。咁其实鹦鹉都系嘅，有啲会嘈啲啦，有啲冇咁嘈啦，有啲大只啲需要多啲空间啦咁咯。 即系要听起上嚟都好得意，鹦鹉我未养过嗱，咁啊，即系原来 其实好适宜你养噶，可以陪你唱歌。 喂，我惊佢多嘴啊，佢多嘴都唔啱音噶嘛，查乱晒我唔掂。 哎呀，唔系噶，我听过有啲系好准 的。真系其实真系有音噶。 有，我应该搵呢个声俾你。 真系鹦鹉识唱有音嘅歌。 系就系 Amazon 系成首即系中国嘅民曲唱晒嘅。 哦，咁夸张。 仲要系男女声。跟住又另外有一个人咧，以前喺佢只雀而家走咗唔喺度啦。咁嗰阵时嗰只系只撩歌嚟嘅，系成首《帝女花》香腰平头子喉，仲要系两把声系人声，好、 oh、 恐怖。其实即系撩歌嘅发音系仲准过啲鹦鹉。 但系我呢个系我亲历其境，我第一次我都好 shock， 我好细个嘅时候，好细个，小学咁，然后咧我就放学嘅时候咧，我经过一间药材铺。喺旺角嘅，咁咧嗰只系海南撩歌啊，我叫，即系你知啊，即系橙色嘅，即系黑色嘅，然后 有一块皮 喺个嗰个 嘴 颈嗰度啦。咁咧就我哋喺度玩佢，咁喂，我哋撩佢啊，我哋经过撩佢啦，喂，细路，我哋去睇戏啦吓，我带你去睇戏啊，咁样喎，佢话。我唔得闲啊，我要做功课啊，咁啊，哇吓到我咧，我以为见咗鬼啊，唔系啩，系真事啊，即系我冇讲大话啦，我 系 亲耳听住嘅，好啱嘅，啲音就好似一个细路仔喺度讲嘢咁样， 系啊， 你话如果夜晚突然间有人咁讲，我都惊嘅，所以你话你佢啲撩歌识唱歌咧，我一啲都唔，即系我觉得会得嘅。 我見過好多鸚鵡講好多好得意嘅嘢，有隻係喺加州啦，佢哋攞嚟做研究嘅，咁啊識咗個 vocabulary 有百幾隻字溝通。anyways， 真係誇張啊！我西班牙文識唔識啦？整隻西班牙文俾佢學下先。有隻西班牙文嘅歌名嘅歌啦，好出名嘅。咁有國語版，有英文版，咩版都。 不如我哋唱翻原本個版啦。咁原本嘅作呢個版咧，其實就係喺1955年噶啦。 哇！ 嚇，你中意唱舊歌嘅話咧，我哋真係舊歌。 聽我就聽得多啦，我唔知幾時出。 係啊，呢個係1955年 by Pedro Infante。 總之我細個第一次聽咧，就聽筷子姐妹花唱嘅。 哦， 即系 都系和仙道拉啊，嗰个 唱直情唱西班牙文 啊 ，OK， 佢以前好兴噶嘛。 咁其实国语版应该系去到， 我哋先知只有你没有。 嗰个系应该系邓丽君先， 唔系，再早好早有啦。 咩时间咧？会唔会系我？ 应该都系60年代初嘅时候已经有噶啦。 OK， 60年代有， 即系应该系潘迪华， 系嗰类嘅， 或者方姐姐嗰啲时间， 系啦，嗰个年代嘅，未到邓。 哇，都好衬啊！佢哋成个装束， 好衬啊！总之我嗰阵就喺 TVB 度听到，咦，筷子姐妹花喺欢乐今宵场。 啊， 我啲啊，即系佢哋唱你试下你唱佢个版本。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a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siempr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 fue religión. Y en tus besos yo encontraba el calor que me brindaba, el amor y la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brá otro lugar, que l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vida tan oscura, sin tu amor viviré. 全西班牙文的原装前版嚟嘅 Storia di un amor， 即系爱的嘅罗曼史啊，佢嘅爱的罗曼史。咁诶，头先佢系国语就我哋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擦擦擦，好聪明，好多人都会。 我哋心里只有他， 擦擦擦吓。哒哒哒哩哒，好好听嘅首歌，好出名嘅，真系由五十年代 hit 到而家。呢啲经典歌咧，就我哋永远都唔会遗忘。头先讲嘅咧，即系你我又真系好好好奇，究竟啲鹦鹉咧，譬如佢生喺西班牙，佢就讲西班牙话咯。 其实大部分动物初初学嘢，佢未必领会到嗰个说话系代表乜嘅。 系啦、啊，当然。 咁佢都系抄啫嘛，佢 mimic 啫嘛。 我想问嗰样嘢就系话啦，咁我譬如我睇落去个雀仔嗰条脷咧， 系 好似一个圆锥咁样嘅， 系 又唔系好似我哋咁样扁 嘅。唔同嘅绝对唔同。 咁所以佢我又怀疑佢唔识卷脷 嘅 喎。 唔同嘅雀同唔同嘅脷都唔同嘅。 咪咯，咁佢喺西班牙应该卷唔到脷。 佢唔系佢发音唔系嗰个方法发音嘅，不过即系所以撩歌类啦，即系所有乌鸦。撩哥嗰个系列嘅雀嘅，佢哋嘅发音其实仲准过鹦鹉嘅， 系系系，我觉得系啊， 即系同埋佢哋个聪明都几神奇， 好神奇噶，好神奇 嘅。试过有啲科学家咧，佢哋试过摆只乌鸦入去间房度啦，咁啊俾咗啲佢好想食嘅嘢俾佢，就摆咗个玻璃樽入边， 系 个玻璃樽就黐实咗喺个台度唔喐得嘅， 系 咁就不过个樽颈就好长。咁下低就有啲即係嚟提子啊佢想食嘅嘢。 引佢。 咁不过佢企到上个樽顶呢佢都攞唔到因为太深。 啊 旁边就有啲铁线俾佢。嗰隻烏鴉係懂得將攞條铁线呢屈成一个勾然后攞嚟吊。 喎呢个真係非常夸张喎。 係啊其实有好多动物都学晓用工具。 係啊 即 係猴子我哋知啦即係马骝知啦。 有啲秃鹰都会，佢例如非洲嘅，佢会担起啲大石嚟抌落下低啲食。 系啦系啦，有啲水贼就可以搵个石头嚟帮啲 shell 啦，开壳啦，开壳啦。 其实我哋都系动物啫。 呢一个如果你话即系乌鸦识咁样，真系好夸张吓，真系好聪明先得。 系噶， 将条铁线。 不过你屋企有咩靓嘢咧，就要收埋。嗱，如果系你见我而家唔兴戴首饰嘅，好耐冇乜点戴首饰，因为咧养鹦鹉咧就最好唔好谂啲乜嘢啦。你几靓嘢，佢都嚟咬烂佢嘅啫。 好中意咬嘢嘅。 系，咁我亦都冇，即系我冇一个我绝对系唔想话喺佢哋啲便便嗰度去揾翻啲钻石出嚟啦。 佢吞添噶， 唔好难讲，佢咬烂咁啊，当你瓜子扮系咪先？ 系 啦，咁另外就即系佢可能会咬烂啦，咁呢啲系名贵嘅嘢，亦都无谓啦，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有咩珍贵嘅嘢，最好就收埋佢。乌鸦咧就曾经试过咧，美国有一次好笑嘅，有个油站啊，咁佢就有部机喺度卖汽水嘅。咁汽水机公司同油站其实两个分公司嚟。咁油站就俾你一个租个位俾你摆机器嘅啫。咁汽水机嗰啲人嚟到点解冇晒钱 吓？ 咁呢就总之呢长话短说啦，佢临尾呢就发现係一堆乌鸦去偷钱。佢哋识得喺个机嘅下低个窿度捐入去一个个银币去偷走晒，然后就喺远处嘅一个高楼大厦嘅天棚度揾晒成大堆银仔翻嚟，好多百蚊美金。 呢啲真系雀鸟的故事嘅，真系有排，真系好睇喎！呢啲好听，听都好好笑。 佢中意靓靓嘢咯， 可以即系研究一下，即系佢哋啲智商啊吓，咁啊真系一门科学嚟。即系倾下倾下，原来咧倾鹦鹉都可以倾到十一点。一阵间再唱歌吓，一阵间见。 筹组新政府的进程增添不确定性。院方表示，泽曼正在医院的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捷克议会选举点票结果接近完成，在下议院200个议席中，团结联盟和海盗党和市长联盟预计可以合共赢得108席。由于两党表明不会同总理巴比什领导的政党合作，预料巴比什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抵达华南，在其与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听日稍后风势增强。此外，热带低气压狮子山已经喺越南北部登陆，喺晚上八点，狮子山集结喺河内之东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同时，圆规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转吹北至东北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一个电台最紧要嘅就系人。到底当年二台开张嘅初代班底系点嘅咧？根据 Radio Two 开山祖师辉哥吴石辉忆述，1979年负责管理无线电频谱嘅邮政署测试 FM 广播成功之后，佢哋就开始着手筹备成立二台。当时资源有限，数数手指，当年嘅阵容除咗辉哥、陈任同埋朱培庆之外，仲有张文新、伍嘉廉、车淑梅、陈婉芬、麦之华、徐益雄、魏炳郎等等。其中辉哥特别提到，依家已经系佢太太嘅邓爱琳， 仲有欧瑞强、汤正川同埋叶汉良。原来呢三位都系喺外面挖角加盟港台嘅。辉哥话：本来唔认识邓凯伦，系因为当时有位影视娱乐记者介绍，于是咧就经引荐而认识，继而出高薪邀请邓凯伦过档。叶汉良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唱片公司打工，平时会用笔名卡隆填词，专责主持讲电影的节目。至于 Albert L 欧瑞强，辉哥当年在电视节目 Bang Bang 咁嘅声而认识他，之后经 Uncle Ray 介绍下，正式邀请他上港台 High 咪，后来变成香港史上第一位 DJ 歌手，亦都是二台其中一位台柱。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美妙难忘，勾括起往事琴弦在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场，美丽的每一分一刻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光只顾着忙，有幸你无私爱念护航，美丽的片段快乐人生，有知心好友同珍惜缘分，感激一生里能笑着做人，感激一生里陪你笑着行。 我呢只歌咧，我写个歌词叫做《陪你笑着行》。行咗好多好多好多年啊，行到啊郭秀云都未出世，我已经开始行，已经揸住吉他，好似佢咁啊，好似 Stan 咁，即系吉他一路弹咧，咁诶谂翻起好多以往嗰啲成长过程当中嗰啲英文歌，因为嗰阵系冇中文歌唱嘅，即系冇得拣嘅，因为许冠杰都未唱呢啲《狼之心声》，未唱呢啲啊，系噶， 冇谂过呢样嘢， 你未谂过咧， 即系嗰阵时应该系啲 佢自己都系唱英文歌嘅啫嘛。 系系 系啦，冇人唱中文歌。 之前就系嗰啲即系黑白片， 黑白片嗰啲有 嗰啲嘢啦， 有啊，邓基尘啊、郑君绵啊嗰啲有人有唱。 即系当年相恋意中人，系咪嗰啲咧？嗰阵时 大家姓嗰句系啊，谭炳文啊啲咁样咯。 系 OK OK 有嘅， okay. 不过咧就有冠唱片添啊，但系就冇成嘅一个主流气氛咯。 系 咁多数都系一啲即系旁敲侧击嘅草根啲嘅， 所以都算系 Sam 开始做 的。Sam 就系一个即系新时代嘅粤语流行歌咧，就一定系许冠杰吓。咁啊，佢带起先嘅，因为佢嗰出电影叫做《鬼马双星》开始。 我记得啊， 系啦，系。咁但系之前咧，呢啲英文歌先就系我哋最初成长嘅啊，即系 memory 嚟嘅。不如咁啦，而家咧，既然咧吓，即系咁多吓。Vince 咧，佢又虽然佢后生啲，不过佢又识好多啲旧歌嘅。阿坚啦，吓又阿 Stan 啊，咁样全部吓。啦 ，Sharon 啦，郭秀云都系啲小妹妹嚟嘅啫。嗱，唱翻下以前你妈咪教你嗰啲歌啦，不如好唔好啊？你以前啊嘛，鬼妹仔啊嘛， 有啲系好听嘅，即系真系真系好听嗰啲系永恒嘅。 呢一只永恒噶啦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可以一齐唱嘅，我最中意呢只。呢啲七十年代的歌就啱晒我哋成长嘅岁月，细细个就听呢啲。Carpenters 嘅歌当然深入民心嘅，又是香港嘅当年嘅英文市场。点解咧？因为佢啲歌到而家咧，我都差唔多经常都会听，因为好舒服嘅，即系佢把声音啊，同埋嗰啲偏高嗰啲和音啊，偏高到好畅顺。咁所以如果你有少少烦烦地啦，听下。Carpenters 呢啲歌咧，真系个心情就好似喺 Top of the World 啫。 啱 系啊，真系醒神嘅一只歌嚟嘅。Top of the World， 唔该晒啊 ，Sharon。 今日咧即系难得啊嘛，好耐都冇同你聚过，唉，有咁多当年一齐成长嘅音乐人一齐成长，因为唱多一两只呢啲英文嘅旧歌都好吧。 好，搵翻支。 嗱，我又话俾听我嘅历程咧，我学吉他嘅时候咧，学咗之后咧就即系自学嘅，自学到咁某一种程度咧，就走去即系搵食，去教人弹吉他，走去啲琴行嗰度。喺啲銅鑼灣嗰啲琴行嗰度咧，即係揾咗份工啊，教人彈吉他，一個教一個嗰啲啦。咁嗰陣啱啱咪興咩咧？就興呢一首啦。呢一首咧就係 Jim Croce， 誒一首名曲啦，係咪啊？我哋咪要唱呢一隻咧？當年咧就除咗係 Jim Croce 嘅名曲之外咧，一定要用吉他彈嘅，因為是一隻吉他嘅歌嚟嘅。咁咧就我記得嘅，仲有我同事咧又教人彈吉他，佢仲出咗本書咧，就係、是、用啲最新嘅叫做六線譜咧，即係五線譜都難睇啊嘛。咁佢發明咗啲吉他譜，六條線嘅，咁啊話俾人聽，你撳邊度撳邊度勾邊度，咁咧就彈到呢只歌噶啦。咁我哋都一定要識彈嘅，因為咧嗰啲學生成日都會問，因為好 hit 嘅只歌。咁啊學生話：我可唔可以學 if 啊咁樣？ 咁啊，真系好好听啲啊！ 呢只歌就即系一首超级嘅情歌，写到真系弹住吉他唱俾个女仔听咧，多数都得噶啦。啲歌词真系写到好冧。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The words will never show the you I've come to know. If a face could launch a thousand ships, then where am I to go? There's no one home but you. You're all that's left me to. And whenLife is running dry. You come and pour yourself on me.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i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ill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oon 呢个歌咧有一度唔好，就系、是、太短，好快就将只情歌唱晒。咁、那个女仔咧啱啱开始啊，听到好投入嘅时候，好陶醉嘅时候咧，唱完咯咯，啊咁快完嘅， 你好似好有经验咁。 试过啊嘛，失败咗啊嘛，试过啊嘛，直情弹呢只歌，咦唔系好掂啊，太 得要长翻啲。 系啊，即系啱啱你只系听歌咧，就即系如果未听过只歌咧。你起碼要聽咗呢只歌咧，兩分鐘鬆啲就冇。 咁即係證明呢一隻歌咧，單係唱呢一隻咧係唔夠嘅。係 啊， 咁你要加多一隻。 係啊，又加多一隻咧。 你呢次你加啦，我想聽下你唱嘅。 你話啦，你話啦，呢啲嘅我而家即係啲懷緊舊啊。 Any song 咩話 ？Any song Annie 啊？ 嗯 ，Annie 定 Danny 啊 ？Annie song 即係 John Denver。 我 John Denver 個以前個太太叫 Annie 嘛，所以佢就最叻最拿手呢啲。 最好聽呢隻歌，我覺得。 可以啊，好耐冇唱過。John Denver 作好多呢啲歌啦，好多時候好得意。我留意咗佢好耐，好多歌咧一係送俾個另外一半啦。有啲咧好多咧，譬如有一隻歌叫 I'm Sorry 啦， 佢哋成日都 I'm sorry 噶啲歌嗰度，成日得罪老婆。 真系 好多次噶啦，好多次噶，有好多只歌我都见到佢有呢啲歌词。其实唱俾个老婆听，哎呀，对唔住，我又做错嘢。不过呢一只咧就真系冧嘅，真系送俾佢太太。 嗯 ，any song。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 love you,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 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a m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 with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即系唔知得唔得咧？嗱，唔知 work 唔 work 咧？当时嗱，我谂即系都 work 一阵嘅。咁然后咧，后来佢又作咗一个叫 I'm Sorry 嘅歌， 真系 系真嘅，系真的好听添嘅嗰只歌。 我唔记得点嘅 I'm Sorry 点啊 ？I'm Sorry， 有冇人记得 I'm Sorry 点 啊？你有个开头唔记得咗点啊？ 若果有啲咩 bar， 一阵间我唱俾你。好听，我直情将嗰只歌我。我記得係 嗱，喂， 識唱 啊！有人要學喂，呢支歌有人要學啦，記住啊，要學呢支歌嚇。 彈吉他嗰個， 佢話佢識添，佢識。翻去唱 ，OK。 好多隻 I'm sorry 嘅歌，你都應該識唱。不過咧，跟住呢隻歌咧就誒，即係 sorry， 如果係失敗咧，就慘啦。即係如果女方唱 I'm leaving on the jet plane， 咁你就暈喺度啊！咁啊，好唔好啊？呢个系 jet plane 啦，我怀念都系 John Denver 咁啊，唱埋落去好嘛？好嘅 ，OK， 咩 key 啊？G key 都得噶 ，A key 啊 ，A key 系啊，国手。 唔系我话 F 添，我唔知啊，其实你 F 乜都得 ，is OK whatever。 F key 啊，即系男女都可以唱到，因为系咩 ？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 I'm standing here.Outside your door, I hate to wake you up to say goodbye. But the dawn is breaking, it's early morn. The taxi's waiting, it's blowing his horn.

this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I'll bet you think this song is about you. Don't you, don't you? I hear you went up to Saratoga, and your horse naturally won. Then you flew your Learjet up to Nova Scotia to see the total eclipse of the sun. Well, you're where you should be. Friend, wife of a close friend, and you're so vain. You probably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I'll bet you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Don't you, don't you? You're so vain.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You probably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You're so vain. You probably think the song is about you. 当年 Carly Simon 唱嘅呢只歌，当然后来揭咗盅，有好多个被怀疑嘅对象。啊！俾佢闹嘅对象，最后揭中嗰个叫做华伦比提， 系 啊，即系呢个超级巨星啊，靓仔巨星，都系呢啲男男女女嘅事，估唔到咧，即系唔系闹上法庭， 啊、而系闹上佢可以出咗一支咁靓嘅歌， 被令到 Carly Simon 就成为咗代表作啊！ 系啊， 凭呢只歌咧真系红到不得了，就系、是、因为。即系好似可能系闹得好 系 不过呢个都系往事嚟。跟住嚟，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啊，郭秀云，佢识唱英文歌呢、這个系当然，佢鬼妹嚟嘅 半个半只鬼半个人， 半个系。咁诶，中式调子嘅歌你得唔得咧？ 都中意噶。 当年许冠杰嘅《世事如棋》。 闯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只比幕前做戏。苦中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逐番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反离。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早人道理。 局偏观察入微，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阿声一位七八年嘅歌叫做《世事如棋》，都系一首中国情怀嘅歌曲。我哋大家都喺个棋盘里边嚟嘅，我哋都系棋中人、盘中人嚟。所以喺现实世界都系喺歌词里边，我哋揾到好多呢啲感觉。会唔会系一人扮演几个角色咧？好似一个化妆舞会嗰度咧？ Are we really happy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1973年的 Masquerade 之后有 张学友1992年嘅《分手总要在雨天》。 晨曦细雨重临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倒闭，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擦过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跟一串慰问和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明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吻连绵夜雨也是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而一个我言辞渐觉乏味，人不知怎么躲避，终于这熟的色路旁，那个他静静凝望你，而一个你从离别这旧地，临走的一刻亲近地，轻轻送我当单字慰问，犹如逝去当天雨气，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昔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连绵夜雨也是这天，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再痛哭拥抱告别再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待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是你的一切告别在雨天， 时间到了11:56，即是二千靓歌才重聚，已经接近尾声，我们送走了狮子山，现在在狮子山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在遇上，希望欢笑多于唏嘘。今天多谢我们的特别嘉宾郭秀云、Sharon Kwok 和 Stanley， Thank you。 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着，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聚，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多谢身边旁边所有嘅朋友，多谢喺海外听紧嘅朋友，多谢喺我哋互联网再重听嘅朋友。 多谢 Albert 同埋今日喺度所有夹 band 嘅朋友， 当然啦， 开心。 多谢 Vincent 阿坚 ，Thank you。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